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肉体的感觉与欲望现在已是陶阳子意念中的常态。一段时间来，陶阳子时常会有幻象式的性梦想，躺在床上，在睡与非睡之间，各种见过的女人在他的意念中浮现，他的意象仿佛有着远近的层次，映着朦胧的光色，越往远处光色越发明亮，近处的形象笼在暗色之中，浮在面前的是最易接近的梅若云，在远远的光亮处隔着一个圆圈似的，怎么也浮不到面前来。虽然在他的心里最希望真真切切地看到梅若云，但他在意象中却从未刻意努力让梅若云浮到他的面前来。浮在最近处的往往是任丘的形象，任丘小巧结实的肉体模样，小时候他们在水塘边，他穿着薄薄的短衫，他的肌肤带着暗色的白，他们抱在一起，亮色中的梅若云永远只在远处浮着。陶阳子不愿把他当作自己肉体欲望中的对象，在意念中他也不愿意亵渎了他。在陶阳子的意象中，梅若云是白色的，任丘是黑色的。其实现实中的任丘的肤色还属白皙的，可是在陶阳子的感觉中，他在暗色中接近着意象中的自己，他与他在幻想的天地中展示着肉欲的形象变化，他不惧污染，而他也没有内疚。陶阳子鼓着勇气说： 天琴，他来过吗？ 任丘抬起眼来看着陶阳子，也许不明白他为什么提起天琴。任丘有时候提起方天琴，陶阳子总是避开的。陶阳子说： 天琴是有别的女人的。 陶阳子终于这样说，在这个人面前说另一个人的不是，陶阳子需要克服一些心理的负担，但他认为自己说的是实话，这是他心理上的底线。他不希望任丘跟着方天琴，虽然自己心里也乱，但在现实中总比方天琴负责任。从传统对男人的评价来看，他应该属于正派。任丘的脸阴了，陶阳子等着任丘的反应，不知他会气恼还是指责。 任秋低下头去，陶阳子没想他会是这个样子，他不希望任秋是这个样子，这是为什么呢？陶阳子也弄不清。我知道，陶阳子喘了一口气，任秋知道这件事儿，那么他不会认为自己是搬弄是非了，他大概是觉得他是在妒忌，其实他确实是妒忌，他每次见天琴与任秋在一起就有这种感觉。任秋突然抬起头来说，可是你提他这个做什么？他对我很好，他就是对我好，他也说他对我好，总要比你多长时间来看我一次好。他带我进出好多大场合，带我去看很多我没有看过的，跳舞场也带我去过。陶阳子突然有点泄气，却又有点冒火。去那种地方好吗？有钱的人比他多得多呢，那些有钱的人都是有几个女人呢。你喜欢那个样子吗？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你以为你是我什么人？女人就该什么地方也不去，就该在家里等着。说着，任秋的身子一扭，不理陶阳子了。陶阳子没想到会引出这么一场争执来，想过去说一点软话，抚慰他几句，但阳子做不了。他想说，我也会带你去，我的心是真的，我不会三心二意的。可他说不出来，他的心里想到女人时，最先浮起的不就总是那个白色的梅若云吗？陶阳子无法说假。陶阳子一时间很想杀败天琴，方天琴对他来说总像是在暗色的意象中活跃着的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黑影。过了新年，陶阳子在中原下了一盘让三子棋，他觉得自己的棋在退化，缺了激情。以前他对下棋有着一种迷恋，到棋紧的时候他会生出颤抖般的快感，有一段时间那种快感如魔般的颤抖在心里，特别是执黑搏杀时会使这种快感加剧。中原里好棋手少，与他们对局总没有吃惊感，棋手希望的便是遇上强劲对手。瑞宗府的棋手一个都没来过，就是元清也不见踪影。陶阳子想想便笑了，这个孩子又怎么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他是专门找强手下棋的。不过在中原这段时间，偶尔有外地来的棋手闯进来，每个都声称要扫平南城。这些棋手中有狂妄的野路子，也有外省高手，来中原与陶阳子对一对局，一个个铩羽而归。于是陶阳子的名头在棋界就大了，听说三省之外都传开了去。陶阳子提着一包刚出锅的糖炒栗子去任秋家，他渴望着那点家的温馨，当然还牵念着师父对他的托付。正走到任秋家前面的一条巷子，从后面赶来一个人，大声地喊他。陶阳子回身看，是胡桃。胡桃跑得气喘吁吁的，瑞宗府有人来找你。 在哪里？ 在中原。 是吗？我刚从那里出来。 哎呀，你前脚走，他就后脚到了。 陶阳子狐疑地看着他。胡桃挤着眼，似真似假， 我也是刚到中原，本来带一个有钱人来送钱的。 胡桃经常带一两个很弱的棋手来找他下棋，胜了便从那人手上拿钱，还说是请陶阳子吃饭的。陶阳子说， 你别说假了，又给我算命了，我可不想再去下什么臭棋，下的胃口都没有了。你想吃顿好的，我请你就是。 胡桃叫句屈了， 不骗你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哎，就是给你算命，也从来不说假话，有话不说倒可能。 陶阳子相信了他，心里想，如果真有瑞总府的人来，那么是天琴，是元清，还是西南王呢？他好久没有真正的下过一盘锦棋了，棋瘾一下子就上来了。再说与任丘并没有约好，还不知道他在不在家呢。陶阳子转身跟着胡桃走，胡桃说， 你本来想去任丘那里吧，我一算就知道，非我找不到你。 你怎么知道的？ 你老是热乎乎的往他这儿跑，他倒是常跟一个黑驴在一起，我还见过他们两个在街上吵嘴呢。 他们真在街上吵架吗？ 对你我怎么会说谎呢？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对他恋恋不舍？其实，哎，那个梅若云才和你是真正的一对，你心里也以为他最好。 已经很久没有见梅若云了，陶阳子心里也慢慢地把他丢开了。但不知怎么，胡桃居然会说到了他，而听到他的名字，陶阳子的心里就忍不住有一点发颤，梅若云的形象一下子就凸现了出来。真是个地理精。陶阳子说， 你怎么知道他？ 别跟我说算的那一套。胡桃很是得意地说，那一次我在戏院看到你和他碰面，哎，只一眼我就算出来了。 啊，好好好好，不说算，哎，是看出来你对他有意思，他对你也有意思，你们都有点意思。 对女人，嘿嘿，我可是过来人，不像你还是呆头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就这么说着就到了中原，看元老头手拢袖中坐在门房里，见到陶阳子，他伸出头来说， 瑞宗府的人来找你。 进了园子，在假山下打扫的杂工也笑着对陶阳子说， 瑞宗府来人找你。 走到园子的厅堂一看，正中坐着的是瑞总府的马便。陶阳子心想，原来是他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来。马便见到陶阳子起身说， 你还真难找，走吧。 陶阳子说，去瑞总府吗？是不是让我去下棋？ 走吧，自然有事找你。 陶阳子跟着马便往瑞总府的方向走，在苏城卖过报的陶阳子来到南城后仍旧有看报的习惯，眼下报上有关日本人的话题淡了，谈的都是国内剿匪之类的话题，战事不断，老百姓偷生似的一天一天的过着。那么瑞总还有那么多闲心思下棋吗？马便 却没有带陶阳子到瑞宗府。他们转到一条僻静的街上，像是靠近着钓鱼街的地方，街面宽宽，两边商铺门前悬着纸灯笼，住户门上贴着对联，还残留着年节上的气氛。陶阳子心想，这马便怕不会也领他到花街吧。他听说靠近钓鱼街，在内城河边还有一条街，住的都是高级妓女，办一次花酒要十多块大洋呢。进了一个院落，这座街边楼外面古旧，里面却显亮堂。楼中围着一个小花园，种着一点树和花。转过去上了几级石阶，听着隔壁院子里好像有唱曲的声音。又进了门，里面是客厅，马便带他上了木楼。楼道宽敞，楼板旧了，踩上去有点吱嘎声。一路没见有老鸨，也没见有花枝招展的女人，想来此处不会是花街柳巷的青楼之所。推开一间门，却见于参谋与一个女人在里面。于参谋看着墙壁上挂着的一幅画，身边站着的女人有着一点梅若云的气质，一件开襟领的夹衫似从旗袍变化成的，脸上略有化妆之色，明艳但不俗气。于参谋转身见了陶阳子，点了点头，便握着女人的手坐下来，随后对陶阳子说，你们认识一下，这是看院的花红，要是你早几年到南城，凭你在戏院做事就会知道他的名头，是个有名的花旦呐。又对女人说，这位陶阳子是了。花红看来已听说过陶阳子，点点头。陶阳子想，他不是妓女，可不知为何要介绍给自己。从他的装扮来看显得年轻，但实际年岁肯定比自己大。于参谋不会是介绍给自己做妻子的吧？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别人给他介绍女人。陶阳子是个年龄正到成家的年轻男人，一见介绍女人自然会想到是娶亲的关系。于参谋又笑了说，你也不要脸红，以后会常见的。他在这里做事，这里就是围棋研究会，骑士们常到这里来聚聚活动活动，就像是西方人的沙龙，说好听一点也就是瑞总府的骑士院。陶阳子想，难怪刚才从窗柄中看到隔壁房间里两张桌上各放了一盘棋。于参谋摆摆手让陶阳子也坐下来，花红给他们每人端了一杯茶自去了。于参谋对陶阳子说，瑞总一直很忙，外事刚平，内事又烦神，中国自古多内乱，武士怕还会有些年头，不到乱大了定不了，到内外全安定了才有文化发展的时候。瑞总是做武总，在其位谋其政，他是说的多做的也多，种种之事都烦他，但他心里存的却是文事儿，围棋研究会便是按他的意思办的。外面都说是瑞总府骑士，瑞总也愿意这么称呼，骑士走出去也有面子，是不是？于参谋说了一会儿瑞总，这才说到正题。瑞总今天下棋的时候想起了陶阳子，这就派他来找陶阳子，让陶阳子进围棋研究会